侯文咏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十集上。一九赤壁失火 赤壁之战，曹操率领了号称百万大军一路来到了江南，他想要一举消灭刘备，顺便呢并吞东吴。在诸葛亮的诱导之下，东吴的孙权决定跟刘备暂时形成对抗曹操的大联盟。这敌对的双方在赤壁附近的长江南岸和北岸对峙了开来，两边又是搞间谍战，又是搞情报战，眼看战争大有一触即发的态势。曹军在人力上占了很大的优势，所以东吴的大都督周瑜决定要用火攻，他派了黄盖去诈降，希望能够完成火烧曹军的计划。 问题啊，是曹操的船又不是房屋啊。这房屋着火跑不掉， 跑不掉。 哎，这船可是会跑的哦。 是是是， 记得小时候啊，做过一个数学问题，我来考考你啊。 好， 这电线杆上有十只鸟，打下一只之后，电线杆上还剩下几只？ 九只。 笨蛋，错，答案是零只 啊。 其他的这些鸟啊，一听到枪声，又看到有一只鸟中枪，哎，这些鸟再怎么笨也不会留在那边让人家来打靶。 是是， 同样的道理，一艘船着火之后啊，其他的船一定会自动散开嘛。你看周瑜这样忙了半天，只烧了一条船，一点效果也没有 啊。周瑜烦恼了，蹲在江水之边，把树叶啊一片一片的丢在水里面，越想越伤脑筋。可是这个时候，周瑜忽然看到了一个奇观。 什么奇观啊？是小美人鱼还是青蛙在跳水上芭蕾吗？ 不是不是，是江水之上啊，竟然飘过来一排树叶。几十片的树叶啊，排得整整齐齐，都没有散开哦。 哎呦，是有人在做法还是水鬼出现了啊？ 周瑜也很讶异，他用手一捞，把这整排的叶子都捞起来，再仔细一看啊，他才发现有人偷偷的用线把这些树叶全部都缝在一起了。 哎呦，谁那么无聊啊？ 周瑜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想到，一定又是讨厌的诸葛亮看穿自己的心思，在这边卖弄聪明。周瑜眉头一皱，轰的站起来，往长江上游的方向一瞪。 哎，果然是诸葛亮。 不是 哦， 是一个朝天鼻扫把眉的书生 啊。钟馗啊。 不是不是钟馗，这是庞统先生出场了。 周瑜啊，拿起手上那排树叶啊，拱手一问，敢问先生如何称呼？ 在下人称凤雏，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小凤凰的意思，姓庞名统。 哦，就是跟卧龙先生诸葛亮齐名的凤雏先生庞统吗？啊，周瑜久闻先生隐居东吴，今日有幸一见，愿受先生指教。 指教就不敢了。庞统对周瑜说，我看到大都督在烦恼啊，特别来献上铁锁连环之计。 哦， 只要想办法把曹操的水军战船啊，一艘一艘都用铁链锁住，就像现在我们用线把树叶给缝起来这个样子，这样只要有任何一艘船着火，其他的船啊也都跑不掉。 哦，这答案听起来很可爱。问题是曹操怎么会愚蠢到做这种事呢？ 这一点都不愚蠢啊。庞统就告诉周瑜说，你知道曹操的军队啊，是陆上作战的军队，现在晕船晕得一塌糊涂， 如果有人跑去教曹操，说可以用铁链子把船都连起来，然后在大船小船之间全部都钉上大块的木板，这样子人马都能够在木板上行走，船就很平稳，小兵呢就不会晕船了。 哦， 这听起来呢一定是很有道理的。 嗯， 只要派一个能言善道之人，一定可以很轻易的说服曹操。 派出一个能言善道的，这周瑜啊摸了摸下巴，他看着庞统笑了笑说，那就派先生去如何？ 派我去？哎，这是派老鼠去给猫挂铃铛的工作，你要派我去？ 哎，您是凤雏先生，哎，怎么会不行呢？ 不行不行， 人家卧龙先生不也一个人就跑到我们东吴来的吗？ 哦， 凤雏先生，您这么有名，曹操应该欢迎你都来不及的。 啊，庞统呢本来想逃的，可是一听到被拿来跟诸葛亮、卧龙先生相提并论啊，这庞统忽然就变得很有斗志。 嗯， 可是庞统啊很明白人的心理，如果自己这样贸然主动去求见曹操，到时候效果一定很差，非得要曹操那边有人来求他，他提出来的意见才会被曹操重视。 对呀，这当初啊诸葛亮也是用这种同样的逻辑哦，让这鲁肃来上钩的哦。可是这眼前啊有谁可以被利用呢？正当周瑜啊在沉思这个问题的时候啊，诶，忽然传令兵又跑来报告说，报告都督，你那个高中同学，这个叫做什么干的又来找你了。 蒋干啦，蒋干又来干什么？ 蒋干又来了。啊哈哈哈，这周瑜啊拍手大笑，他跟庞统说，你放心，我有办法了。我保证啊让曹操用哗哗大叫把你抬去，奉你为上师向你请教问题。 这么风光啊？ 当然哦，这件事情包在我周瑜身上，不过啊请你务必记得要把曹操的船全部给锁在一起。 嗯，大都督，你如果真的能够让人用哗哗大叫把我送到曹操那边去，我就有办法说服曹操。 实在是太好了，这周瑜啊哈哈大笑起来哦，他跟庞统啊互相击掌做了一个手势， Give me five, yeah! 蒋干上一次到东吴来被周瑜摆了一道，帮着周瑜送了一个假情报回去，害得曹操中了反间计之后，杀掉了擅长水上作战的蔡瑁和张允。这一回曹操怎么又把这个蒋干送过来了呢？ 哎呀，这曹操啊想派个人去看看啊，黄盖说要来投降，这到底情况如何？ 嗯， 顺便啊也打探打探军情哦。这想来想去啊，哎，就只有这个蒋干啊最适合。 是啦，也没有别的人了，因为这蒋干呢身上没有半点官职，好处呢是自由自在，他来找周瑜啊还可以自拉自唱，自说自话。 对啊，外加自欺欺人啊。我觉得啊这蒋干啊还真的是有点白痴哦。上次啊他自以为是的欺骗了周瑜，偷走了一封公文哦。哎，周瑜不可能笨到不知道公文丢了吧？现在这个蒋干啊还厚着脸皮再回来，哎，他难道不怕周瑜质问他吗？ 蒋干天生厚脸皮，他抱定了一个宗旨，就是一皮天下无难事，决定要跟周瑜装迷糊。 哎呦，装迷糊，这周瑜就问他了哦，蒋同学，上次我好好请你喝酒，邀你同床。结果你把我的军机机密给偷回去给曹操，害得我的间谍蔡瑁、张允被拆穿被砍头，你这样够意思吗？ 啊哈哈哈哈，咦，没有啊。 什么没有？哎啊哈哈哈哈， 周同学，你有没有头壳坏去啊？我是蒋干的，你有没有继承别人呢？ 就是你蒋干啊，要不然上次是谁把我的信给偷回去的啊？ 什么信？ 你还在给我装傻？ 我没有装傻，我就是不知道，我才会来啊。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哎，我还敢来吗？ 唉，这周瑜叹了一口气说，天下不要脸的人就属你第一名。我要不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我就把你给杀了。 哎呦， 来人啊， 哟， 把蒋干给我关到后山的小庙里去。 哎，等等等等等等，周同学啊，你干嘛把我关到小庙里面去啊？ 周瑜说，我本来想要把你强行遣送出境，可是啊，眼看这两天就要打仗了，我怕你这个大嘴巴到处走动给我惹麻烦，所以请你先到庙里头去静养静养，等我打败了曹操我再放你出来。 啊，周同学，你这根本就是搞软禁嘛。 周瑜生气地说，我已经仁至义尽了，你不喜欢住庙那你就去住监狱，随便你挑一个。 好好好，住庙就住庙，吃几天素也不错。哎呀，只要周同学你高兴就好了。 哎，其实周瑜啊，知道蒋干啊虽然住庙，但是呢他一定会到处去走动探头探脑，这个人啊生来就是这种习性。所以呢，周瑜啊就故意在小庙旁边的小茅屋安排了一场秀，故意让蒋干去探头探脑。 哎呀，蒋干唉声叹气，买了两包泡面住到了小庙里面去。他以为早上醒过来的时候一定会听到念经的声音。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舍利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蒋干没有听到这种念经的声音。他听到的有人在朗诵孙子兵法。 啊，孙子兵法。 三民主义无党所送，一切民国一切大同。 念到哪里去了？ 孙子兵法，这孙先生做的没错啊。 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孙子兵法，是孙吴的孙子兵法。果然这孙子兵法的朗诵声就把蒋干给吸引住了。蒋干呢就像一条猎狗一样，循着这个朗诵的声音呢走走走走走，走到了这个小茅屋的前面。他看到屋子前面有一副对联。 哦， 上联呢写的是孔明自叹不如 不如， 下联写的是周瑜甘拜下风。 哇，这什么烂对联啊，这么嚣张啊。 还有横批哦，横批是叫我第一名。 谁呀，这么拽啊。哎，周瑜称赞我不要脸第一名已经很过火了，哎，现在有个人跟我是同类啊。 嘿嘿，蒋干呢看这一副对联竟然敢骂诸葛亮又敢骂周瑜，蒋干心里就很高兴，他赶快就敲门一问，请问是哪一位世外高人在里面啊？哈哈哈哈，可否出来相见呢？ 贫道凤雏先生，庞统是也。 哦，蒋干很高兴，一跳就跳上去抱住了庞统。 哎呦，这么激动啊。 蒋干嘛，以为这一次被关在小庙里面回去呢一定没有办法跟曹丞相交差。可是现在遇上了这一位号称当代超级 IQ 冠军跟诸葛亮齐名的凤雏先生庞统，如果能够把庞统请回去帮曹丞相的忙的话，曹丞相一定又会觉得蒋干我立了一个大功。蒋干就对庞统深深鞠了一躬，他问庞统说，像你这么有名的大师怎么会躲在小庙旁边的小茅屋里面呢？ 啊，大叔每次都输很多叫大叔。这庞统啊故意装出很哀怨的表情说，哎，我好好一个大师待在东吴，偏偏碰到周瑜这个小师一点气量都没有，容不下别人，哎，把我关在这里。 蒋干非常的高兴，他说，对对对对对，周瑜这个人就是气量小小，可是我们曹操丞相 非常爱财哦。 哦， 你拿好你的护照跟我走。 嗯， 其他像头等舱的机票还有签证都包在我身上，坐船就可以了。机票我带你去见曹丞相，保证庞统先生你从此功成名就，荣华富贵享用不尽。 蒋干啊，带着庞统坐着头等舱过了江哦，到曹操的阵营啊。哇，曹操一听到凤雏先生庞统来了，哦，他想到总算拥有一个跟诸葛亮同级的人物哦，高兴得不得了。这曹操啊，亲自到江边迎接，真的哦，叫人用哗哗大叫把这庞统给抬回指挥部去啊。 哇， 这曹操啊，一见到庞统，立刻高兴地拉着庞统的手说：“走走走走走，庞统先生，我带你去看看我们兵力的部署，请你给我指点指点。” 嗯， 这曹操啊，跟庞统一起登高望远，从江北啊往南一看，怎么样？曹军的水军啊，分成24道水门 哦。 外有战舰，内有小船，内外互相往来井然有序。曹操啊，很得意地问庞统：“庞先生，你看我这水军的部署怎么样啊？” 庞统并没有立刻回答曹操，反而是左手一挥，右手一指，望着长江的南岸，就大声说道：“蟑螂，蟑螂，通通死光！” 蟑螂，蟑螂，庞统是卖蟑螂药的啊？ 哦，不是吗？那是卖什么的？ 哎呀，人家庞统说的是“周郎，周郎，克其必亡”。 哦，周郎指的是周瑜哦。庞统在讲说：“周瑜，周瑜，你的死期马上就到了。” 对啦。你呀、啊，如果要去面试的时候啊，哎，不要急着表现你多有学问 了、啊、哦。 我告诉你，最重要的哦，是要讲中老板的野心跟他的需求， 嗯， 并且啊，让老板知道你有能力可以完成他的野心跟需求。 哦， 所以呢，这庞统啊，他第一件事情呢，他不急着表现他的学问， 嗯， 他先讲中了这个曹老板心中最重要的心事， 嗯。 就是啊，希望周瑜马上死翘翘。 嘿嘿， 哇，这下曹操可高兴了。哇哈哈哈哈，曹操啊，当场认定凤雏果然是人才中的人才。 哇，这庞统真的是心理学专家。接下来庞统就陪曹操喝酒，一边喝啊，庞统就一边如数家珍的在那边聊曹操历年来辉煌的战果， 嗯， 让曹操对这个庞统是完全没有了戒心。 嗯， 接下来呢，庞统就渐渐装出喝醉的样子，然后用一种心不在焉的语气脱口而出的问曹操说：“曹丞相，你们水军里面有好医生吗？” 怎么了？你喝酒喝的肚子痛吗？ 我没有肚子痛啊。庞统说：“问题在于你们北方来的军队啊，一到了南方全部住在船上，恐怕很多人都生病了吧，如果没有好医生那很麻烦的哟。” 曹操本来要说可是一听到庞统这么说，立刻变成了哎。这一说啊，又说到曹操的心坎里去了。 是啊， 果然啊，曹操他们的部队里面有很多人因为晕船受不了，真的是一天到晚有人呕吐。曹操想了一想，立刻拱手大笑说：“啊哈哈哈哈，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凤雏先生，我正为了这件事情烦恼呢，敢问先生，不知道您有什么好办法吗？” 这庞统啊，一边还在灌酒，一边呢慢条斯理地说：“你们北地来的军队不习惯长江波涛起伏，所以才会呕吐。 嗯， 如果丞相你 把大船小船照着他们的 size 并在一起， 嗯， 有的30艘并一起，有的50艘并一起， 嗯， 把船从头到尾用铁环通通锁在一起，船上面再钉上大块的木板，不但人可以在上面走来走去，连马都可以在上面走来走去，嗯，这一来曹丞相你不就化长江为平地，化水战为陆战了吗？ 啊，高明，真是高明啊， 叫我第一名啊。 哦，这庞统这个建议啊，正好打到曹操的心坎里去了哦。曹操啊，自从误杀了蔡瑁之后啊，就对这个水战啊，实在是很没有信心。 嗯， 接着呢，又被诸葛亮啊，用稻草人骗了10几万支箭。哎呀，这简直就得了恐水症啊， 哎呦， 一想到打水战啊，就很头痛。哎，现在庞统啊，这两句化长江为平地，化水战为陆战，哇，哦，这两句话实在令曹操听得非常的顺耳哦。 嗯， 曹操当场下令哦，叫工人连夜赶工打造大铁环哦，把所有的船只全部依照庞统的建议，全部都锁在一起。 嗯， 曹操啊，高兴地摸着胡子哦，对庞统说。这次啊，赤壁大战胜利之后，我一定替庞先生杀掉诸葛亮，让庞先生你 IQ 独霸天下，所有人都叫你第一名。 千万不要这样，曹丞相，你这样子就陷庞统于不义了。 哦，那这样子好了，事成之后，我封你做大官，做三公，司马司徒司空随你挑。 丞相，我来你这边并不是为了求官位啊。 哦，那是为了 money 吗？ 丞相，我是希望你到了对岸之后啊，不要滥杀无辜，我是为老百姓天下苍生才来的。 哎呀，放心啊，天下人都知道我曹操向来不会滥杀无辜的啦。 鬼才相信曹操了，过去曹操在徐州曾经创下屠杀10几万百姓的记录啊，是一个记录很差的人。可是庞统呢，接下来就对曹丞相说了， 嗯， 丞相，兵凶战危，一切都很难说的，万一局面失去了控制，我也要请丞相你一定记得要饶过我们姓庞的宗族，让我们庞家人都能够活命。 嗯，这曹操啊，当场就答应，没有问题，我来写一张刀下留人的公文，贴在你家的墙上，这样子呢，我曹军打过去，看到我曹操写的这张这家人不准杀的条子，你们家的家人就安全了。 哎呦，这庞统原来是开赌场的。 哎，这跟开赌场什么关系啊？ 开赌场就是啊，不管谁打输谁打赢，他都可以抽成， 哦， 而且警察还不能抓他嘞。 哎，这难怪大家都要叫庞统第一名。曹操啊，先是中了周瑜的计哦，误杀水军的都督蔡瑁，接着又中了孔明的计，被借走了10几万支箭哦，这搞得曹军啊人心惶惶，大家都很浮躁。曹操啊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哦，正在构想要办个心灵成长讲座，还要军歌唱歌比赛来振奋士气哦。没想到啊，哎，老天啊就这么的照顾曹操，平白啊送来一个足智多谋的庞统， 嗯， 再加上啊这东吴的老将军黄盖又要马上要带着大批的战船粮食来投降，哇，这下子啊，曹操不但不怕水战，他现在啊看着长江，竟然也能体会长江的壮丽多姿了。 人一有出路以后，心情也变得很开朗。 就在建安12年啊，冬天的11月15日的晚上啊，这月亮啊几乎照得像太阳那样的明亮哦。 嗯， 这月亮照的整个长江啊，有如一匹银白色闪亮的丝绸，展开在大地之间。 哇， 这曹操啊选了最大的那艘主帅的坐船坐舰啊， 叫了几百名贴身的侍卫都穿上锦衣锦袍，他又叫了文武百官啊依次而坐哦。这曹操啊尸骨空旷哦，踌躇满志哦，他命令人家拿酒上船，跟所有的将军士兵一起共饮哦。大家喝到半夜啊，已经有了醉意哦。曹操指着长江对岸狂笑三声，哈哈哈！周瑜、诸葛亮，你们这种小蚂蚁一般的力气，也想撼动我曹操这座泰山，你们真是有够笨呐、哦！是谁给我骂回来了？ 是乌鸦被曹操给吵醒了。 曹操立刻就问了，嗯，为什么乌鸦三更半夜不睡觉，在那边哇哇哇的叫呢？ 手下的人就回答曹操说，因为月亮这么亮，乌鸦以为是天亮了，很高兴的离开了树而叫。 曹操打了个大嗝，又笑得更大声了，哈哈哈！他倒了三大杯酒，泼在长江之中，祭拜天地哦。 嗯， 然后呢，曹操从刺猬的手上啊，拿起一根兵器 哦， 这兵器啊，又像划船的桨，又像狼牙棒，这叫做槊 哦。拿了这根槊要打乌鸦吗？ 不是啦，曹操把这根槊舞了几下。众人啊，在叫好声中啊，曹操把槊一横，摆了一个 pose， 我有 对诸将说：“我54岁了，拿着这根槊啊，我攻破黄巾贼，逮捕吕布，消灭袁术，收服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 好了， 啊，真是不愧我立志要当个英雄的气概啊！今天。眼见江山如此多娇，实在让英雄折腰，我胸中的情绪如波涛起伏，我实在是很有感触。 嗯， 来呀、啊，我要作歌，你们来唱和。 哎呦，文武百官要当合唱团呐、啊！哎呦，这是水上 KTV 吗？ 哎，曹操啊，其实是很出色的诗人呢。 嗯， 甚至很多人都觉得曹操的诗啊，比他的儿子的曹植的诗还要好，还要有气派。我告诉你， 嗯，这曹操横着这一根槊，独自站在船头之上，江水无声，月光映着水面。曹操开始吟诗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呜呜哇！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群臣当和音天使跟着唱和啊！ 哦，和音天使，太好了，太好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哇 哇哇哇！呜！你们一定要把我这么好的诗搞得这么难听吗？ 哇！群臣看曹操生气，吓得要死。那不是我们啊！是乌鸦， 是乌鸦。好，谁在乱叫，我就把他戳死。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好好， 马屁精啊！ 群臣这一次唱和总算对了喽。这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啊？就是说，人生那么的短，我们宁可醉死，也不可以死没醉。 哦，是是。 这去日苦多啊，就是说，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怎么苦苦的挽留都留不住， 嗯， 这所以呢，我们现在更要喝。 哎呦，根本就是在找理由喝酒嘛。这曹操接下来啊，又吟诗了， 嗯，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好哎，好哎，大家都拍手了。但是这什么意思啊？ 我看着你们这些绿绿的衣服，心里面充满了绿绿的影子，一看到你们就想到我对你们怀抱的任务，我不断的努力奋斗，我的每个呼吸每个心情都是为了绿绿的你们。 哎呀，这根本就是建中的男同学写给北女的女同学的情诗嘛。 为什么是这样子？ 你看北女的同学们， 我只要看到你们穿着绿色的制服，我的内心就充满了你们的影子。 是， 我的每一个呼吸，每一个心情，都是为了穿绿色制服的你们。啊， 又怎么啦？ 哎，我就对最后这一句有意见、啊。 怎么样吧？ 不应该什么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呐、啊。 那你要改成什么？ 我看呐、啊，根本就是但为君故呼啸至今。哦。哇呜哇呜！我梦中的情人啊，你们可曾听见我的呼唤？ 你不要再抹黑曹操了。哎，曹操讲的这个"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讲的是年轻人。 嗯， 因为年轻人受教育的时候都穿着绿色的制服。 哦， 曹操只要一看到这些年轻人呐、啊，心里面就会想到这种年轻的心灵不断的在改变，我们的世界。也要靠着年轻人的活力创意，才会造成一切都变得跟以前不一样。 哦，原来曹操也是一个求才若渴，想要求新求变的人呐、 啊。嗯，曹操讲到了这里，船上的文武百官都非常的感动。 嗯， 原来我们这些人在曹丞相你的心目中占了这么重要的位置。 嗯， 你知道曹操这个打仗之前做精神讲话，就是要让身边所有的人都对曹操产生这种仰慕之情。 对啊，就算是为你死了都没有关系啊。 嗯，曹操越讲越得意，越讲越激动。 嗯， 他接下来吟诗：嗷嗷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时可夺，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我曹操安定天下的心，就好像这月亮一样的明亮，可是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天下人的回应呢？想起来我曹操就忧心忡忡。 这曹操作诗啊，越做越有感觉。接下来他继续做：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栖。 嗯， 你看这天上有这么大的一颗月亮，那就是我曹操。 哦， 可是月亮旁边的星星都这么暗淡，怎么办呢？ 嗯， 这只乌鸦它从南边飞过来，绕了树三圈，却连一根可以栖息的树枝它都找不到。 哎， 这是何等的凄凉啊！老百姓，还有天下的人才们，你们就像这绕着树在飞的乌鸦，你们找来找去。袁绍是暗淡的星星， 嗯， 孙权也是暗淡的星星， 嗯， 刘备呢，他最最最暗淡。除了我曹操以外，你们根本就没有可以信赖的归宿了。 哎呦，讲了半天，我还以为是什么有感情的诗。最后原来还是自己替自己吹牛啊。 没办法，因为旁边都没有人会做这么好的诗，只好自己出来做。 哎呀，我告诉你啊，我觉得这句话很好用哎。以前啊，我看到很多违规停车的人哦，在车上都会放个牌子，上面写说对不起，车子请借停一下，诸多不便敬请原谅。 嗯， 这实在是哦，一点都不诗情画意。 是， 他应该学曹操，是写着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栖。对不起，诸多不便，请垫一二三四五六七。 哎呦，为什么曹操这么高贵的帝王诗歌，碰到我们就变那么卑微呢？曹操的诗啊，做到这里的时候，引起了在座众人的共鸣。 嗯， 大家都想到，我们颠沛流离，现在终于遇到了这么英明的主子可以投靠。 嗯， 这是我们的运气呀。曹操接下来呢，又朗诵了四句，应该是别人讲，可是都没人讲，只好他自己讲的话。 嗯， 曹操又念了：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山不厌高啊， 高山可以藏很多的猛虎，所以我曹操是高山，如果你是猛虎，你就尽管来吧， 来吧，来吧。 这是嘴不厌声啊，讲说我曹操是深水，我不管你是什么龙，什么美人鱼，我通通可以容纳，尽管来吧 ，Come on！ 老半天是军校的招生广告啊！ 我告诉你哦，接下来这句话更厉害。 嗯， 曹操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哎，据说啊，以前周公碰到有闲人来访的时候啊，就算呢、他吃饭呢、就吃到一半要紧的关头，他满口的肉松，可是听到人才来，马上哇咔呸，他来不及把肉松吞下去，整口肉松都吐出来，就跑出去迎接了。你看呐、我曹操就是用这种心情来对待天下的人才。天下的人才也都像对待周公那样的敬仰我才对了。 唉，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曹操这么美丽的诗句却一定要结束在这么恶心的画面上呢？你就一定要周公吐出来满嘴的肉松吗？不能吐点别的吗？ 哎呀，吐肉松已经不错了啦，要不然你要周公吐奶吗？周公吐哺本来就是肉嘛，你干嘛要伪造事实呢？ 好吧好吧，曹操念完了这最后一句啊，船上的人啊都变得很兴奋，把手中的酒一饮而尽，大家一起就大声喊着周郎周郎，克其必亡， 克其必亡。 另外也有人大喊着效忠丞相， 效忠丞相，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万万岁岁岁。 曹操呢接受着众人的欢呼啊，变得豪气干云，得意之至，他再也不把什么孙刘联军放在眼里。这曹操的命运真的能够从此就像他在诗里面所说的，变成一个受天下人所敬仰的周公吗？还是会变成那绕树三匝无枝可栖的乌鸦呢？赤壁决战的前夕，曹操对三军做了一番精神讲话，重新振奋起了士气。这时候曹操看到自己超过刘备跟东吴联军的10倍以上的兵力，他变得信心十足，觉得自己肯定能够打赢赤壁之战。 这话虽然是这么说，不过选择在赤壁这个地方决战呢、对曹操其实不是很有利。 怎么说呢？ 因为啊，你知道赤壁的北方啊是一大片的泥沼地，所以啊曹操一旦打赢了这还好，万一打败仗，哎，他根本是毫无退路。 那这样为什么曹操还会选择赤壁作为决战的地点呢？ 当初啊曹操追赶刘备啊，这一路从新野襄阳樊城到长坂坡又到了江陵哦，之后坐着船来到赤壁。到了这个地方啊，曹操面临了两个选择。 哪两个选择？ 第一个呢，当然就是打水仗啊，像现在这样子啊，开着船啊，往长江下游跟东吴大决战。 那另外还有一个选择， 因为这赤壁的北方啊是一大片泥沼地， 嗯， 所以呢，曹操的另外一个选择啊，就是把船开回江陵，大批人马从江陵上岸，然后呢，再沿着这个长坂坡、樊城、襄阳、新野退回许都去，再转由安徽、合肥这个地方南下，派陆军从北方往南边攻打东吴。 绕这么远的路太麻烦了。 对呀、这曹操就是怕麻烦嘛。再加上啊，他这次手里握有百万大军，曹操觉得啊，他凭着百万大军啊，一定可以击溃东吴，所以啊，根本不用考虑撤退的问题。 嗯，这曹操不愿意接受会打败仗的可能性。 嗯， 他现在又把所有的战舰都用铁链铁环锁在一起，在曹操身边的重要谋士陈豫啊，他就问曹操了，丞相。像这种冬天的气候，天干物燥，最怕着火。万一有一艘船着火的话，本来别的船都可以散开，现在你却把船通通锁在一起，那要是周瑜他们用火攻打我们怎么办呢？ 曹操啊，站在指挥舰上啊，他指着写着曹字的大旗子说：陈玉啊，你看看这面旗子往哪个方向吹啊？ 往东南方向吹啊。 曹操笑了笑说：这就对了嘛。 什么？ 冬天是西北风嘛，风向从西北往东南吹。 是啊， 这连小朋友都知道的事情嘛。 哦， 这如果周瑜要用火攻，他们从东南边攻过来，哎，这风一吹，不是正好烧到他们自己吗？ 可是报告丞相，陈玉就说了，万一风向改变，改成吹东南风呢？这样我们不就危险了吗？ 曹操说，春天才吹东南风， 是是是， 现在是冬天，怎么可能呢？曹操一边笑啊，那个写着曹字的旗子的绳子没有绑紧，被这西北风一吹啊，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翻飞了起来哦，这顺着风啊一路往东南方飞去。 嗯， 这士兵啊急急忙忙要捡，这曹操啊就笑了笑说：不用捡了啦，让他吹到东南岸去送给周瑜当纪念品啦。反正啊，下个月的这个时候，这样子的旗子就要插遍东吴的每一个角落。 哇，这一面写着曹字的旗子在风中飘啊飘啊的飘过了长江。这时候长江南岸的周瑜正好站在指挥舰上，正计划着要如何火烧曹操的连环战船，忽然之间一块布从天上掉下来盖在周瑜的头上。 搞什么？这周瑜啊气得掀开布往旁边的小兵扎过去，大叫：哇，这什么破布啊？ 小兵赶快报告周瑜说：报告大都督，这是曹操的旗子。 嗯，莫非有空投吗？曹操的旗帜怎么会在这里呢？ 报告大都督，因为冬天吹西北风，曹操的旗帜就从对岸一路被吹过来了。 西北风？这周瑜激动地抓着手下这个小兵的衣领说：你说冬天怎么样？你再说一次。 报告大都督，冬天是吹西北风，没有错啊。 吹西北风？ 是啊是啊。 哎，周瑜不停地摇着头，吹西北风。 是啊是啊。 吹西北风。 大都督你怎么样了？ 吹西北风。 是啊是啊。嘟嘟嘟嘟，你怎么搞的？ 哎呀，不提西北风还好，这一提西北风，周瑜当场要吐血。 怪了，西北风那么大，周瑜应该是感冒啊，干什么吐血啊？ 哎，好不容易叫庞统献了计，让曹操把船给锁起来。 嗯， 要去诈降的黄盖也准备好了，一切啊似乎完美无缺，正往成功的路上迈进。 对呀、啊， 偏偏就这个风向不对啊！这周瑜啊，真是有苦说不出。哎，想对老天给他用个计策 啊， 偏偏这老天又不可能中计上当，百密一疏。偏偏为什么自己会忽略这么重要的关键呢？ 哦呦，保重保重。 周瑜啊激动的又吐了一口血，当场昏倒在地上。 周瑜吐血昏倒，醒来之后整天就唉声叹气。鲁肃看到周瑜病得这么厉害，赶快跑去找诸葛亮。糟糕了，这么重要的时刻，我们大嘟嘟嘟嘟嘟竟然昏倒了，怎么办怎么办呢？ 哎，诸葛亮就说：你们周嘟嘟的病量我虽不才，但我想我应该能够治疗。 太太太 太好了！鲁肃赶快就拉了诸葛亮的手，说：“既然诸葛先生你会治病，赶快跟我一起去看周都督好了。” 哎呦，怎么变得这么顺啊？哇，这鲁肃啊，跟诸葛亮手牵着手一起去探视周瑜哦。 是， 周瑜看到诸葛亮进来啊，根本不想跟他说话，病恹恹的躺在床上，一直在叫哦。这诸葛亮啊，看到他这个样子啊，就说了：“周都督，怎么才几天没见，你就搞成这个样子呢？” 哎呀，周瑜就说了：“诸葛军师，人有旦夕祸福，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哦，人有旦夕祸福。这诸葛亮啊，很会接对子，他马上接了下联说：“那天有不测风云，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哎呀，不要跟我讲到风云这个风字，你一讲到风我就快发疯啊！周瑜就哀得更大声，哎呦， 不要再哀了，孔明说我有个药方可以治好你的病。 哎，不可能的啦，周瑜说。孔明你虽然厉害，可是我这个病啊没有药可以医啊。 这个时候啊，孔明就拿出纸来，他说：“我来写个诊断，你看对不对再说嘛。” 哦，他要写些什么呢？ 这孔明啊把鲁肃给赶出去之后呢，才在纸上写了四个句子。 嗯， 他写：“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哎呦，他也会做四个字的句子。这诸葛亮人是很不错啦，作诗要做得蛮烂的。什么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简直像庙里面抽到那个签诗一样。比起人家曹操写的这个“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这境界差太多了啊，没境界。可是虽然没境界啊，怪就怪在周瑜一看到这几个字大吃一惊，整个人都坐起来。哎呀，诸葛大军师啊，你写下了只欠东风这四个字，显然你是知道我生病的原因了，求求你赶快给我开一个药方吧。 这孔明啊就很客气地说：“谅我啊，不只会医术，哎，最主要我还学过一点点的巫术。” 是是是， 你这个病啊，医术没有用，全要靠我呼风唤雨的巫术。 了不起了不起，请用你的巫术吧。 不过啊，我需要一个祭坛。 你如果能够找来东南风的话，给你100个祭坛都没有问题。 这孔明啊，就要求在南屏山上啊，建造一个七星坛哦。这七星坛上面的宝塔要3层高9尺，再搭上布置啊，一共要有120人拿着幡旗围绕。这诸葛亮啊，自己就坐在坛上亲自做法，他要把西北风改成东南风。 东吴一切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人就等着风向改变，大家眼巴巴地望着东风，望的是望眼欲穿啊。周瑜每隔10分钟就派人到南屏山的祭坛去问诸葛亮：“东风到底几点来？东风到底几点来？东风到底来了没？”可是这诸葛亮在七星祭坛之上东搞搞西搞搞，搞了整整3天，搞到了第3天的夜晚，天色清爽，夜凉如水，在3层的祭坛之上，120个人忽然感觉到了什么东西，一起把头抬起来，看看东风难道真的就要来了吗？全部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期待着东风的来临。在静止当中，大家忽然听到啪啾一声， 哎呦，风来了。 不是，是诸葛亮被他自己的羽毛披肩戳到鼻孔。 哎呦，什么？ 等到了3更半夜，大家都已经快要失去耐性的时候，忽然从遥远的南方传来呼呼的风声。东吴的旗子一面接着一面，竟然一起都转向了西北的方向。 哎呀，吹东南风啦。 嗯，东南风越吹越猛烈，啪一声撕下来一面周瑜的旗子，往对岸曹军的方向翻飞过去。 哦，原来孔明是个巫师啊，他真的会巫术啊。 孔明他不是巫师，他也不会巫术，他懂气象学 啊。什么什么气象学？ 嗯，秋冬之际 要在长江一带吹起东南风，只能够有一种状况 啊。什么状况啊？ 当蒙古高气压分裂后抵达了江苏省，这种特殊的状况一旦发生，长江就会吹东南风。 哇，这么有学问呐、啊！ 还知道，在草船借箭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孔明很有学问了。 嗯， 孔明那个时候就预测到了南下的大陆高气压夹带的冷空气遇到长江江面之上湿暖的空气之后，会形成一片浓雾。这个事件看起来就知道孔明曾经受过气象的训练，会天气预报。 哇，这简直是太崇拜了！这原来孔明不是巫师，他是气象台的预报员呐、 啊。是 哦，哎，不过啊，这周瑜啊可不这样子想喽。 他怎么想啊？ 周瑜啊吓坏了。他心里想，这孔明这么厉害，连大自然都可以用他的巫术改变，这种人如果不趁机杀掉，我周瑜怎么能够睡得好呢？ 哎呦，东南风起来了，他应该赶快去消灭曹操，怎么一想又想到先杀孔明啊？ 哎，没办法，比周瑜厉害的人通通要干掉啊。 哎呀， 这周瑜啊立刻派人快马赶往南屏山的祭坛去哦，准备要杀掉诸葛亮。这杀手啊一赶到的时候，发现诸葛亮啊还坐在这个祭坛的前面，杀手啊立刻冲上去，把诸葛亮的领子一提呀、啊，这诸葛亮立刻吓得跪了下来。 啊，诸葛孔明竟然跪地求饶吗？ 哎，杀手一看呐、啊，根本不是孔明呐、 啊， 而是孔明的服装造型设计师啦、啊。这孔明逼迫啊，这个穿了他的衣服假扮孔明啊。 那孔明自己呢？ 孔明啊，当初故意选南屏山呐、啊，就是因为翘头很方便呐、啊。 哦， 他早啊就安排了赵云秘密开着快艇啊。来接他回江下去。 哦， 这孔明啊乘着一叶扁舟在岸边啊对着周瑜派出来的杀手说，请告诉周都督好好用兵吧，祝他胜利成功，我先回江下去了，我们来日再会吧。 东南风一起，东吴的大将黄盖就带了二十几艘载满了鱼油、芦苇、硫磺、干柴、易燃物品的火船队出发了。黄盖特地写了一个大大的先锋黄盖的旗子挂在船的上面，让曹操可以远距离就清楚地辨认。这二十艘火船队快速地往长江北岸开去。 那天晚上啊，曹操就站在指挥舰上望向长江哦，东南风啊呼呼的吹着，江面上啊波涛汹涌，这月光啊亮晃晃的照在水面上，好像是千道万道金黄色的光芒哦，在波浪之间翻滚游戏。这个时候啊，有人来报告，报告丞相，远远的有二十条船插着青龙牙旗往江北开了过来。这曹操啊一听，很高兴的仰天大笑，啊哈哈哈哈！这是黄盖来投降，真是天助我也！ 黄盖的船队越靠越接近曹操，曹操这边的谋士陈玉啊，瞪着这些船观察着，观察了半天，他忽然报告丞相说：“丞相，这些船有问题，千万不要让他们靠近。” 哦，这曹操问：“为什么？” 陈玉就说了。黄盖他跟我们约好是要载粮食过来投降我们，粮食那么重，船一定会吃水很深，可是丞相你看他那些船吃水这么浅，跑得这么快，一定不是装粮食，一定有问题，赶快把他们拦下来 啊。这下曹操恍然大悟，立刻派了文聘去盘查。这文聘啊带领了巡逻艇出去拦截，他对着啊往曹操水寨靠近黄盖的船队说：“奉丞相命令，船队就在这里停船抛锚。” 文聘挥舞着手臂：“ 停船，停船！”唰， 突然从黄盖那个船队里面，黄盖就射出一箭，一箭正中文聘左边的肩膀，文聘当场翻倒在船板之上，船上一片大乱。 黄盖啊，眼看他们的船队啊，离这个曹操的连环船只剩下1000公尺不到的距离了。 哎呦， 立刻大手一挥，喊着：“ 兄弟们，冲啊！” 20只船啊，一起点起火来哦，用最快的速度往北岸全速前进哦。一时之间啊，这20只火船黑烟火焰熏天哦，加上那天啊东风吹得很大，20只火船简直像是鱼雷火箭一样，一发一发命中曹操的船阵。这曹操的船啊虽然都很巨大，哎呀，无可奈何，全部都连锁在一起，动弹不得啊！ 哎呦， 这一时之间呢、啊，火势越来越猛烈，很快啊就烧遍曹操所有的船阵。这时候啊，只见整个长江的江面满天彻地，到处都是烽火一片。曹操本来在指挥舰上得意洋洋，没有想到一瞬之间猪羊变色。 哎呦， 眼看连自己的指挥舰都开始着火。这时候张辽赶快开过来一条小小的救生船，把曹操从他的指挥舰上给接了下来。就这样子，10几个人保护着曹操，匆匆忙忙离开了指挥舰，准备要登上长江的岸边。 黄盖啊，这个东吴的老将、命人开着小快艇，他自己啊就拿着锐利的大刀站在船头哦，就在烟雾火光之间穿梭，到处要追杀曹操哦。 这黄老先生啊，战争还没开打，你就先被打了屁股哦。他之所以忍辱负重，所等待的就是这么一刻哦。忽然间，这黄盖啊，看见北岸边有个穿着大红色丞相衣服的人正要下船上岸，于是啊，黄盖破口大喊：“ 曹操，你这个大贼头，我看你今天要往哪儿逃！” 哎呦，老先生，你可不要心脏病发作才好。这时候啊，黄盖眼看要追过来了，在曹操旁边负责护卫的张辽转过身来，就搭上了弓箭，一箭往黄盖的方向射过去。 哎，奇怪，你这次射箭怎么没有啾的声音呢？ 因为那天风那么大，到处都是哔哔哔哔在火烧船的声音，所以我们听不到弓箭咻的声音 哦。 可怜的黄盖，他的屁股就已经还在痛，走路呢歪七扭八，来不及闪躲，就被张辽这根箭给射中，当场翻身落水。 哎呀，其实也还好啦，黄老先生在火船上又穿铠甲，一定蛮热的，这时候啊到水里泡个三温暖也蛮舒服的啦。 还好后面的东吴的将领们赶到的时候呢，把黄盖从水里面给捞出来，要不然可怜的老先锋黄盖会变成闷烧黄鱼的。 哎，最悲惨的人是曹操哦，他一上了北岸啊，周瑜呢早就埋伏了韩当、蒋钦、周泰、陈武、甘宁、吕蒙在前面等着他， 这么多的埋伏啊。 哎呀，不但如此啊，这曹操往后一看，周瑜啊领着大队船只，周瑜的身旁是程普、徐盛、丁奉，哇，这所有东吴的战将精英尽出啊，到处是东吴的鼓声，大阵人声呐喊。 哎呀，前有埋伏，后有追兵，曹操怎么办呢？ 无可奈何啊，这曹操啊只好往北方乌林的方向逃去。哎，这曹操啊拼命的跑，这一路上啊都是起冲起冲的声音。 什么是起冲起冲的声音？ 哎，那是人跟马踩在泥沼地上发出来的声音。 哦，那人是起冲，马是起冲起冲咯，真是狼狈啊。 没办法，这早就说过了嘛，那地方啊整片都是泥沼地啊。 嗯， 这曹操的百万大军啊最后被追杀的只剩下几百个护卫。哎，好好一场大战，眼看就要胜利在望，没想到啊落得丞相在逃亡，而且还是这种起冲起冲式的逃亡。曹操实在是有够凄凉。 周瑜所苦心拟定的火攻计划果然奏效了，让曹操所谓的百万大军在一瞬之间四分五裂，化整为零。屡战皆捷的曹操终于遭受到他生命当中最严重的一次挫折，落荒而逃。面对着前方东吴还有诸葛亮所设下的重重埋伏，曹操他能够平安的脱险吗？ 在紧接着关键性的赤壁大决战之后，天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新局面呢？ 侯文勇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十集下，依旧赤壁失火了。 说起打仗这件事情，其实跟谈恋爱很像。 哎，不对吧？你没听说过吗 ？Make love, no war。 只要恋爱，不要作战。 没错。 你很过时哎，这个是嬉皮年代反战的口号了。 嗯， 我讲的不是这个。 哦，那什么呢？ 谈恋爱有一件事情跟打仗很像。 嗯， 就是不管你再怎么样的实力坚强、有钱有势，可是只要你猜不透对方的心意啊，你就一定会一败涂地。 没错， 在赤壁大决战，曹操也是这个样子。 嗯， 他根本就猜不透周瑜的心意，更猜不透诸葛亮的心意。从头到尾啊，曹操就像无头苍蝇一样，一直忙着适应新的地理环境，忙着整合他那些东拼西凑的所谓百万大军，忙到最后呢，就被对方火烧连环船。 嗯， 大军分崩离析，各自逃命。那曹操只好自己带了最亲信的将军们，放弃了军舰，往岸上逃命。 这赤壁大战呢、啊，虽然是号称孙刘两家联合对抗曹操， 是， 可是这刘备啊，根本没有什么事情啊，整天呢、啊、就躲在江下嗑瓜子，看 NBA 表演。 哎呦， 好不容易啊，现在啊，眼看着曹操啊，这只落水狗逃出赤壁，落到刘备的地盘啊。 嗯， 哎，这刘备当然得好好表现表现， 赶快表现给大家看。 这刘备啊，高高的举起了他的令箭令牌，他深吸了一口气。 嗯，哦，刘备准备要表演，要发号施令了。 没错，这刘备大声的说， 哇，太英明太英明了。刘备要说什么呢？ 诸葛军师，还是由你做主吧。 皇叔真没有出息呀、啊！诸葛亮啊，听了以后摇了摇扇子。 哎，冬天你还摇什么扇子？不怕冷啊？ 他的小动作啊，难道你要他挖鼻孔吗？ 哦、哇，这太恶心了吧！挖鼻孔。 诸葛亮摇了摇扇子，就摊开了地图一看，哎呀， 怎么了？ 这曹操往乌林方向逃亡路线真是复杂 哦。 这一路之上，竟然一共有三个双叉路口 哦。三个双叉路口， 嗯， 二的三次方等于八，哇，那就有八条路嘞， 一共有八条路。来到了第一个双叉路口之后，就分成大小两条路。 哇，那怎么办？曹操会走哪一条呢？ 孔明他就派赵云去守大的那条路。 是，这赵云啊，抓了抓头说：“不过这报告军师，逃命的人啊，都知道要走小路比较隐蔽。”为什么军师偏偏派我守大路呢？ 诸葛亮就笑一笑说：往江陵的路上，一路之上全部都是烂泥巴，小路根本就不能走， 如果要逃命逃得快的话，曹操啊一定会选大的路。 哦，嘿嘿，军师果然是英明。 嗯， 赵云啊很高兴地领着军马离去了。 接下来诸葛亮又发号施令，张飞， 哎呦， 你带着军马还有柴火、汽油、打火机埋伏在赵云后面第二个双叉路口。 嗯， 这一样有大跟小两条路。 是， 你呢等在大的路上。 大路， 等到曹操跟赵云约会完毕之后，他一定会很惊讶又遇到你。 这张飞啊笑嘻嘻的说，好久没有下曹操了，我很想念他。哎， 吓死人。张飞也领命离开之后，现场就只剩下刘备跟关羽了。可是这个时候诸葛亮却不再发号施令，反而拿起剪刀，叽叽叽， 他妈， 诸葛亮开始剪脚趾甲。 哎呦，怎么这么不卫生啊。 他剪完了左脚的脚趾甲， 呵， 再换右脚的脚趾甲。 哎呦， 叽叽叽叽， 哎呦，这下面的关羽啊受不了了。他心里想，赵云、张飞都去了，下面还有一条岔路，照说应该轮到我了啊。 嗯， 这关羽啊就问孔明说，关某追随刘备大哥打仗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次丢过脸。 嗯， 今天这么精彩的赤壁之战，军师却不派任务给我，一直在那边踢踢踢剪指甲，不晓得军师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想到诸葛亮啊头都不抬起来，他就说了，唉，脚趾甲呢是一定要剪的。 嗯， 曹操呢也一定要修理的。 哦， 可是如果派了关将军你去的话，我实在很犹豫。 嗯，军师你在犹豫什么呢？ 关将军， 是 你曾经受过曹操最高级的招待。 嗯， 如果派你去镇守在双叉路口的话，就怕你对于曹操的人情会念念不忘，最后找他一起去喝咖啡大和解。 哎呀，关某当初的确是受过曹操的大恩。 嗯， 可是军师难道你忘了吗？ 什么？ 关某曾经砍过颜良跟文丑的头，暴打过曹操了嘛，我早已经没有欠他什么人情债了啦。 哦，既然你这样子说，那关将军你可愿意立下军令状？ No problem。 嗯， 我愿意用我的人头做担保，写下军令状。 好极了。 嗯， 诸葛亮就叫关羽写下的军令状之后说，关将军听令， 是 命你镇守在第三个双叉路口之后。这个双叉路口也有两条路。 嗯， 一个大路一个小路。 走大路吗？ 关将军你要在小路上面等 啊， 而且在小路上面你还要去生一个火，在那边冒烟。 嗯， 这样子曹操一看到烟啊就会自动跑过去。 哎呀，军师你在开什么玩笑？这关羽听得差点跌倒。啊，关某守在小路还点着萤火冒烟。啊，这曹操一看到烟就知道有埋伏，怎么可能自己来送死？你是不是故意要让我抓不到曹操出我洋相吗？ 诸葛亮就笑一笑说，关将军听我的话，曹操他一定会走小路自动送到你的面前的。 啊，这关羽很不服气地说，亲爱的军师， 嗯， 这万一曹操没有按照你的预料经过小路的话，那是不是你也来写个军令状呢？ 好啊，诸葛亮就提笔也写了一份军令状。 嗯， 这个军令状的内容写的是，如果曹操没有按照诸葛亮的预料自动送到关羽面前去的话，那诸葛亮也愿意接受最严厉的军事处罚。写完之后呢，就把这份军令状交到了关羽的手中。 这关羽啊看着这份军令状，摸着自己的大胡子，自信满满的笑着说，哼哼哼哼，我今天倒要看看是军师你不准，还是关羽我共辜。 曹操啊，从江北上岸啊，往江陵的方向逃去。 嗯， 这一路啊，都是起床起床的泥沼，这已经够呛了。接二连三又被周瑜埋伏的军队一路追杀，吓得曹操魂不附体哦。 嗯， 这好不容易啊，逃到五更天呐、啊，许多将领都赶来会合。这曹操啊，惊魂未定。回头望去， 嗯， 总算啊，这个赤壁的火光看起来一定有点遥远了。 哎呦， 这曹操啊就问手下，哇，这是哪里呢？ 报告曹丞相， 嗯， 我们已经抵达乌林的附近，前面有一个双叉路口，分成一条大路跟一条小路，请问丞相你要走哪一条呢？ 这曹操啊，看着脚上沾满臭泥巴的一双鞋子，摇了摇头说：“那还要问？当然是走大路。”“ 是，走大路。” 这一行人啊，就往大路前进哦。这走到一半啊，曹操停了下来。曹操啊，看见两边的山川险峻，树木丛生，这曹操开始笑了 啊！ 哇哈，哇哈，哇哈哈哈哈！ 哎呦，曹操在高兴什么事啊？ 曹操说，我笑的是周瑜跟诸葛亮不是号称 IQ 一千吗？我看根本就是 IQ 零蛋。 为什么？ 如果他们真的这么会用兵，早在这里埋伏下人马，那我曹操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哼，根本是一堆笨蛋。哇哈哇哈哇哈哈， 好，丞相你果然高明。 谁呀？ 常山赵子龙奉诸葛军师的命令在这边等丞相等很久了 啊。 赵云把大手一挥，鼓声大震，山坡上的树木全部都燃烧了起来，埋伏好的兵马蜂拥而上。 这曹操啊，吓了一大跳，赶快叫徐晃、张合挡住赵云，他自己啊用湿毛巾遮住嘴巴鼻子，在浓烟漫漫之中用力呼吸，好不容易才没昏倒，继续往前逃命。 哎呀，被赵云这样子一阵砍杀之后，曹操身边只剩下几百个人，景象已经很狼狈了。偏偏这时候天上又下起了大雨，雨水渗透过了铠甲，把这些兵马都淋得浑身湿透透。跑着跑着，前面又遇到了一个双叉路口， 又有路口 分成大路跟小路。 嗯， 请问曹丞相，这次要走大路还是小路呢？ 曹操说，走大路。 怎么又走大路？万一又有埋伏要怎么办 啊？不可能啊，这次孔明一定猜测我曹操绝对不敢再走大路了，我曹操就偏偏要走大路，我要让孔明猜不到。 哎呦，曹操跟孔明在玩这种扑克牌比大小的心理游戏。 没错，这一行人啊就往大路继续前进。这个时候啊，天色都快亮了，东方的天空开始泛起鱼肚白。 哎呦， 大家又冷又饿，几乎啊都走不动。这曹操啊下令大家停下来煮火锅 啊， 可是没有火锅料。 当然了， 小兵啊只好把马给杀了。 哎， 把这马肉啊割下来丢进去煮， 吃起马肉火锅来了。 没错，这曹操啊就在附近观察了一下地形， 嗯， 又开始哈哈大笑起来了。哇哈哇哈哇哈， 不再笑了。曹丞相身边的人很担心的说，丞相你刚刚一笑笑出一个常山赵子龙来，求求你就不要再笑了吧。 曹操才不理他们呢。 嗯， 他说，周瑜跟诸葛亮不是号称 IQ 一千吗？我看根本就是 IQ 零蛋。 哎呦，又讲一遍。 如果他们真的这么会用兵，早在这里埋伏下人马，那我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哇哈哇哈哇哈， 我哈你的头 啊！谁这么大胆？ 燕人张翼德在此。 妈呀，张飞又来了。 张飞大手一挥，树林又开始着火，埋伏的人马又通通冲了出来，看着曹操的部队拔腿就跑，连火锅的 汤都来不及喝。 哎，这猛将许褚立刻跳起来哦，准备上马对付张飞。 嗯， 一上马才发现马上面根本没有鞍 啊，怎么这个样子？ 哦，这马鞍啊被小兵啊刚刚拿下来吊着风干，还来不及放回去。哦，这可怜的许褚只好夹着马屁股硬骑，留在后面阻挡张飞。 这许褚好不容易挡了张飞一阵，等到回过头来赶上曹操的时候啊，走路一拐一拐的。 曹操很奇怪，问他：哎，许褚你怎么啦？ 许褚指一指屁股说： 破皮啦。 哎，破皮还真惨呐、啊！这曹操的人马抵不过一波又一波的埋伏哦。 嗯， 这一行人呢、啊，有赤脚的，有没有马鞍的，有来不及穿铠甲、忘了戴帽子的，还有袒胸露肚。哎，越逃人数越来越少，服装越来越狼狈。 嗯， 走了一会儿啊，哎，前面又是一个双叉路口。 报告丞相， 嗯， 前面又有一个大路，一个小路，远远的可以看到那条小路上面还在冒烟。请问丞相，是要走大路呢，还是走小路？ 这次啊，大家马鞍啊、鞋子啊，通通弄丢了哦。 嗯， 每个人猜想曹操一定想走大路。 嗯， 这没想到曹操竟然说走小路。 走小路，丞相你有没有搞错？ 嗯， 小路那么难走，而且还在冒烟，这表示有人埋伏在小路之上，你还要往小路走？ 曹操啊，自信满满的说：这兵法是虚而实之，实而虚之。 嗯， 诸葛孔明到现在还跟我玩这种游戏，早就被我看穿了。这些什么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的小把戏，也想唬弄我？ 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我讲的这些小兵听了都想要去嘘嘘去小便去了。 笨蛋，逃命还有空嘘嘘要小便？快点跟着我走小路。 哦， 一群人啊只好跟着曹操往华容道这条小路上走。 嗯， 这一路啊路况很差，非常难走。不时啊有这土石流还有塌方的落石。这走了几里路啊，曹操看着两边的地形又开始发笑了。哇哇哇 哇，丞相你又在笑了，拜托拜托曹丞相，请你千万不要再笑。 周瑜跟诸葛亮不是号称 IQ 一千吗？我看根本就是 IQ 零。 不要再讲一遍了， 如果他们真的这么会用兵，早在这里埋伏下人马，那我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哇哈， 你这只猪八戒 啊。谁？ 树丛里面传来一个很冷酷的声音说：关云长在华容道上等候多时了。 啊， 关羽把大手一挥，树林之内500个穿着威武的战士一起走了出来，两边排开。 天哪，真的还有埋伏。 嗯， 曹操对手下的人说：啊，到了这个地步，反正死猪不怕烫，只好跟他拼个你死我活了。 哎呦，曹操旁边的谋士陈宇啊，赶快抓住曹操的袖子说：等一等，曹丞相，你千万不要跟关羽硬拼。 嗯， 这个人啊，他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丞相，你去求关羽，求求看。 曹操一听，哦，原来还不到死猪的地步，心里想：好吧，也只好这样子了。 嗯， 这曹操啊，把马鞭一挥，上前去对关羽拱手说：关将军， 嗯， 上次桥头送别，我曹操以锦袍相送，不晓得关将军你穿了还觉得合身吗？ 关羽也对着曹操拱一拱手说：袍子的事情就不用再提了，关某今天奉了军师孔明的命令，一定要带曹丞相的人头回去交差。 人头啊。 嗯， 这曹操不断地陪着笑脸对着关羽说：关将军，有这么严重吗？ 曹操啊，狼狈的败走华容道，碰到了关羽，竟然坚持说要砍自己的人头。 嗯， 唉，无可奈何，曹操啊，只好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开始撒娇。 曹操也会撒娇啊！ 唉，走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办法呢？嗯，这曹操就说了：“关将军，我今天打了败仗， 嗯， 走投无路。希望关将军还记得，当时你也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安顿你两位嫂嫂， 嗯， 我又送你美女，送你黄金，我还送你汉寿亭侯的封印，我还送你胡子套。拜托，你看在过去的情分上，放我一把吧。” 又哭成这个样子。关羽就说：“曹丞相，当初你跟袁绍作战的时候，关某已经为你杀掉了对方的颜良跟文丑，替你解除了白马津之战的危难。关某欠你的人情债已经还完了，今天华容道上这是公事，关某怎么可以因为私人的恩怨放过你呢？” 唉，这曹操叹了一口气，没想到才几年不见，关羽这么会算账。好，要算人情账，大家一起来算清楚一点。这曹操又说了：“关将军，没关系，就算你杀了颜良跟文丑，把前面的人情债通通买单付账了。可是你还记得过五关斩六将的事情吗？ 嗯， 你杀了我六七个将军，又在我的国军里面来来去去，去去又来来。我写了那么多公文叫人不要杀你，我就算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我再没有苦劳，我也有疲劳。当初我千方百计要放你一马，如今关将军，你何苦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呢？” 关羽呢，只好把他的大胡子拿起来，像搅拖把一样的搅一搅，把这个曹操喷在胡子上的鼻涕跟眼泪给弄干。关公想起过去，的确受到曹操百般的照顾，现在看到对方狼狈成这个样子，心里面非常的不忍。关公长叹一声说：“来呀，人马四下散开吧。” 哎，关羽这有一点赖皮啦，这是意思啊，要让孔明的眼线看到啊。 哦， 我关羽可没有放曹操走，曹操自己冲过去的。 曹操看到这个阵势，显然是要放自己过去了，赶快轻轻用腿夹一下马，悄悄地从关公的旁边绕过去。 哎，这关羽不是跟孔明写了军令状吗？哎，他如果让曹操过去，这下这个回去，关羽的人头不就要落地了吗？ 哎呦，你不要提醒这件事情啊。关羽啊，他也想到了自己的确已经立下了军令状。 嗯， 在电光火石之间，关羽的心中天人交战了千百回，最后他还是忍不住大喝一声。哇，这大喝一声之下，全场曹操的人马通通都跪下来开始哭。而在这个时候呢，曹操部下的张辽也已经赶到了现场。 啊，这曹操过去要斩张辽，是关公力保张辽。 嗯， 后来这关公投降曹操，也全靠张辽在中间帮忙啊。他们两个人呐，是兄弟一场啊。 嗯，关羽本来已经把他的青龙偃月刀高高的举起，曹操已经吓得滚落在地上，跪在泥巴里面。这个时候呢，张辽过来，赶快举起双手托住关公的青龙偃月刀，苦苦的哀求。关公一看到是张辽，又看到所有曹操的小兵通通都跪在地上，关羽这一下终究是动了故旧之情啊，再也顾不得自己颈上的人头了。唉，关公长叹一声，挥一挥手，让曹操的残兵败将通通都过去了。 这曹军啊走了之后呢，关公啊牵着他的赤兔马，拖着他的青龙偃月刀，无精打采的走回家。 嗯， 这关公啊还没有回到刘备的阵营，远远的就听见卡拉 OK 的声音，里面正欢天喜地的在庆祝胜利。 诸葛亮一听说关羽回来了，赶快叫大家就拿着酒杯酒瓶出来迎接。军师就对关将军说，恭喜将军，贺喜将军，我们全部的人都正等着你把曹操的人头拿回来庆功，把今天的活动带向完美的最高潮。 关羽啊低着头小声地说，报告军师，我没有抓到曹操。 啊！诸葛亮吓了一大跳说，难道我猜错，曹操竟然没有逃到华容道上来吗？哇，诸葛亮立刻拿起酒瓶要往自己的头上砸下去，我对不起你关将军，我今天现场死给你看。 关羽啊抓着孔明的手说，噗噗噗，曹操又来，是我一时失手，我没有抓到曹操。 一时失手？诸葛亮满脸狐疑看着大家说，张飞跟赵云在前面两个双叉路口已经把曹操修理得那么惨啊，关将军，你就算没有抓到曹操，你好歹也抓到几个大将军吧。 一个都没有。 啊、 关羽摇摇头他说，军师，我今天是来自请死罪的。 诸葛亮立刻翻脸说，出战之前我怎么交代你的，你也曾立下了军令状，关将军你却这么轻重不分，来人呐，在把这个关羽给我拖出去斩了。 是，这一听说啊孔明要斩关羽，哇，这刘备赶快跑出来打圆场，拜托拜托，请刀刀刀下留人。哦，这刘备啊回过头来对着孔明说，哎呀军师，我们当初桃园三结义的时候说好刘关张要同年同月同日死，你今天如果砍了关将军的头，他死了啊，我怎么办，我怎么活呢？ 你怎么活？诸葛亮就拿起了关羽写的那张军令状，凑到刘备的鼻子前面问说，那这张军令状要怎么办？ 哎呀，刘备说，孔明军师，没关系嘛，我看你就让他下次叫将公折罪好了啦。 将公折罪？哼，诸葛亮很不高兴地看着刘备说，既然主公你坚持要这样，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了。说完之后呢，诸葛亮把杯子一甩，不高兴地离开了。 哇，这现场的气氛啊十分的尴尬，大家都弄得说不出话来。 嗯， 这刘备啊一看到孔明这么的不高兴，立刻追了出去哦，对着孔明又是打躬又是作揖的说，哎，军师，求求你啦，你这又何必呢？干嘛？ 这个时候诸葛亮终于忍不住噗嗤一声的笑了出来。诸葛亮对着刘备说，我刚刚是装的。 哎呦军师，你干嘛要装？哎，就算你要装也不要装得这么逼真啊，吓我一跳。 什么话？主公，我已经算准了关羽他这一次是杀不掉曹操，我根本就是故意要留下曹操一条性命。 留曹操一条性命？ 嗯， 可是我不懂哎，这为什么呢？ 主公，难道你忘了吗？当初你三顾茅庐的时候，我就曾经跟你说过33.3%的理论，一定要三国鼎立。如果这个时候逞一时之快，冒冒失失就杀掉曹操的话，那这个三国鼎立的稳定生态就会被破坏了，剩下东吴一家独大，这样子我们立刻就会被东吴给消灭掉。 嗯， 眼前呐、啊，我们还是要先抢下荆州的地盘，这是最紧要的事情，不要先忙着杀曹操啊。 哎呀，哎呀， 嗯， 军师讲的真是太有道理了。 哦，主公，你是在拍手吗？我以为你在打自己耳光呢。我告诉你，关将军他是这么恩怨分明的人，再怎么样我也要让他先把曹操这边的人情债都还清，这样子将来他才能够好好的去对付曹操。话就说到这里，我走了。 啊 这刘备啊，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看着孔明摇着扇子的背影，不禁啊开始崇拜起他这个年轻的军师来了。 哦，偶像，偶像。 每一场战争其实都意味着地盘的重新分配。在赤壁大战之后，东吴正忙着在庆祝，刘备趁着这个当口，悄悄地把他的大本营从江夏往西边的游江口移动，他想要趁机占领江陵还有荆州这些曹操所让出来的地盘。这个消息一传到了东吴周瑜的耳朵里面，周瑜简直气得要喷血，赶快就带了鲁肃还有大批的军队去找刘备还有诸葛亮谈判。 这周瑜啊，一到了游江口就立刻指着诸葛亮的鼻子问，啊，这场赤壁之战是我们东吴出人力打下来的，现在曹操逃走了，留下来的战利品理应由我们东吴接收才对。 是是是， 请问你们把大本营移到油枪口来，莫非是想跟我们东吴抢江陵跟荆州吗？ 哎呦，听得好累啊。诸葛亮就对着周瑜说，几天不见，你的嗓子倒是越来越尖了啊。 小屁。 周都督，不瞒你说，我们这边啊是听说你想要攻打江陵，怕周都督你攻不下来，我们特地来替你助威的。 周瑜啊，生气地说，开什么玩笑，我怎么可能空打不下来？ 大都督，万一你真的打不下来呢？ 哦，这个时候的周瑜已经气得脸红脖子粗，青筋都要暴露出来了。他说，我周瑜要是攻不下来，到时候随便你们去攻攻攻攻攻攻攻，我都没有意见。 哦，大都督，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哦，你将来不要后悔哦。 后悔的人是小狗。 既然这样的话，我们来签一个合约吧。大都督，我们礼让你们东吴先去攻打江陵跟荆州，万一你攻不下来，再由我们这边来进攻。鲁肃，你在这边，请你做一个见证人。 周瑜啊，心里想，签就签嘛，有什么了不起？ 嗯， 我啊，周瑜一定会把整个荆州通通给攻下来，绝对不会剩下半点地盘让你刘备给捡便宜。 东吴大都督周瑜果然立刻对江陵发动了攻击。在江陵负责防守的是曹军的曹仁，曹仁就设下了一个装书诈逃的策略。 哦， 这个策略呢，就是曹仁叫手下的阿兵哥啊，全部都把行李给打包带在身上，装出一副要逃走的样子。 周瑜啊，一看到曹仁的部队啊都带着行李打仗，认定啊这曹仁啊是要撤退了、哦、 嗯， 于是呢周瑜立刻下令军队全面进攻。这一进攻之下，立刻啊就攻破了城门哦。 嗯， 周瑜啊探头一看，哎呦，这江陵城里面啊空空如也，这曹军啊果然逃光光了。 这根本就是曹仁故意布置下来的陷阱啊。 哎，这周瑜啊陶醉在胜利里，根本没有想这么多，他下令啊，来啊，攻入城内，全面扫荡江陵城。 是， 周瑜的大军啊冲入城内，跑了没几公尺啊，忽然听到砰的一声。 这是什么声音啊？ 哇，地面突然下陷了、 啊、 许多冲进江陵城的周瑜军马掉入曹军挖好的陷马坑内哦。这周瑜觉得不对，才正要叫退兵，忽然啊又听到唱戏的梆子砰的一声。 这又是干什么啊？ 哇，一时之间啊，躲在城墙上面的弓箭手统统站起来了，对着周瑜啊猛射箭。乱箭之中啊，一支箭咻的一声飞过来，竟然射中周瑜的肋骨，啊的一声把他射落下马来。 周瑜中了一箭倒在地上，还好旁边的人奋勇杀退敌人，把周瑜给救了回来。 救回来之前，周瑜竟然忍不住在江陵城的城门口吐了一口鲜血。 哇，还好是江陵，要是在新加坡一定被罚重款，怎么可以随便吐槟榔汁呢？ 哎呀，被扶到了军营当中去休息之后，军医发现周瑜所中的这一箭竟然是一根毒箭。 哎呀， 军医赶快交代周瑜要多休息，绝对绝对不可以生气，否则一定会没命。一听说是毒箭，所有的人脸色都变得很难看，只有周瑜一个人却哈哈大笑。 怎么了？他发疯了吗？ 周瑜就说了，曹仁他们要我死，我不如就将计就计死给他们看。周瑜就笑着说，传令下去，叫我们的军队全部都要带孝，大家就说周都督已经中箭身亡了。 哇，这果然啊，这周瑜啊中箭身亡的消息一传来啊，曹仁立刻上当，他马上决定趁着东吴啊正在哀伤的时候出兵。当天啊，这曹仁就从江陵率领了全部的武装部队杀了出来。 曹仁的军队攻向周瑜的阵营，不但没有看到周瑜的尸体，反而被吓得半死。没有想到周瑜竟然像吸血鬼一样的复活了，满地追的人咬，还哈哈大笑。曹军个个都失魂落魄，发现上当就想要撤退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周瑜早就埋伏好了部队，把曹仁的军队修理得落花流水。 就在啊这场精彩的好戏上演啊，周瑜跟曹军杀来杀去的过程当中啊，诸葛亮轻松地带着几千名的部队进发到江陵。青天高高，白云飘飘，太阳当空在微笑。 怎么会在唱歌？ 哎，因为这个时候呢，曹仁带着军队出了江陵城，整座江陵城简直是空城状态。这诸葛亮啊，简直像是带小朋友去郊游一般，不费吹灰之力啊，就把江陵给占领了。 哎呀，这又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这诸葛亮啊，占领了江陵之后呢，敲开保险箱，拿出了曹军专用的令牌，派人啊，拿着这些令牌，冒充曹军的特使，到荆州、襄阳，命令这两地的驻军啊，立刻出城援助曹仁作战。 哎呦，这个诸葛亮还真多事耶，他还帮曹操在那边调度兵马。 哎，不是调度兵马，这根本就是调虎离山呐、 什么调虎离山？ 哎呀，这荆州跟襄阳的曹军部队啊，看到令牌啊，果然乖乖的把军队派出来了、 哎呦， 这一下子啊，荆州跟襄阳又变成了空城状态。青天高高，白云飘飘，太阳当空在微笑。 又来了 啊，这诸葛亮呢，又轻轻松松带着小朋友郊游，派人不费吹灰之力啊，又把这两座城通通给占领了。 哎呦，这边诸葛亮这么轻松就占领了江陵，还有荆州，还有襄阳，那边呢，周瑜他又中箭又吐血还装死。哎呦，好不容易才打败了曹仁，周瑜正打算要穿上他最华丽的衣服，准备了锣鼓乐队，要大摇大摆地走进江陵城去。没有想到锣鼓声才刚响起，就听到有人在拍手鼓掌的声音。周瑜抬头一看， 哇，这诸葛亮啊就站在江陵城的城头拍着手， Bravo Bravo， 这大都督啊这个吐血又表演装死，好不容易打胜仗，真的是精彩的演出，太感人了， Bravo、Bravo。 周瑜在底下还没有反应过来，他指着诸葛亮问说，你什么时候跑到江陵城来的呀？ 当初我们不是讲好了吗？如果你打不下来就换我来打我诸葛亮是让你周瑜先打没错啊，可是我看你打了半天也没打下来嘛，所以我才会依照当初的约定出兵。我告诉你，我们现在不但打下了江陵， 连荆州、襄阳， 我通通打下来了啊！你要一起进来参加我们的庆功宴吗？哎呀！ 周瑜啊，被诸葛亮这一下真的气得半死，他指着诸葛亮说：“ 这诸葛亮啊，就笑着说：周都督，你不要先急着生气，什么你什么我的，荆州跟襄阳两个城的曹军都已经被我的令牌给派出来了，他们现在正准备要来修理你。我看你还是赶快回去准备准备，打完仗再来生气都还来得及吧。” 周瑜在底下指着城上的诸葛亮，气得一句话再也都说不出来。这时候周瑜身上中了毒箭的伤口又开始涌出鲜血来，周瑜这一下终于又昏倒了。周瑜被诸葛亮气昏了以后，好不容易又悠悠醒转过来。周瑜在病床之上摇着头说：哎，我们东吴花了那么多的钱粮，折损了那么多的兵马，用尽了计谋，拼命了半天，结果呢，好处全部都被刘备和诸葛亮给拿走，刘备他们实在是气焰太深。 哦，走，嘟嘟嘟，这鲁肃说：你病情还没好，千万不能生气气，你稍微忍耐一下，我去跟刘备讲讲道理，万一道理说不通，你再去对付他们都还来得及呀。 所有的将军也都劝周瑜说：是啊，有什么好处，刘备他们那边应该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就让鲁肃先去跟刘备说说道理，看刘备应该不会这么不上道吧。 这鲁肃啊，到了荆州，本来呢想先去跟刘备说说道理，不过啊，这刘备没见到，却先见到了诸葛亮。 哎呦， 这鲁肃啊就对着诸葛亮说：当初啊，曹操带了百万大军，虽然说是要来攻打江南，可是他真正的要宰的是你们皇叔叔。我们东吴替你们赤壁大战打败了曹军，救了皇叔叔，现在皇叔叔恩将仇报一直报，反而偷偷摸摸的把荆州九郡通通都据为己有，这样恐怕说不过去吧。诸葛先生， 皇叔叔是谁的叔叔啊？诸葛亮就回答鲁肃说：鲁肃先生，像你这么有见识的人，怎么说出这么没知识的话呢？ 啊，这鲁肃问我怎么没有知识啦？ 你难道没有听说过物归原主这句话吗？ 哎呀，就是成语嘛，听过啦。 听过就好，大家都知道荆州牛表，荆州本来就是刘表的，荆州根本就从来都不是东吴的领土，它是刘表的地盘呢。 啊，这知道了。可是刘表已经死了啊。 刘表是死了没有错，可是刘表的大公子刘琦还没有死哦。我们主公刘备呢，也算是刘氏的宗亲，说起来是这个大公子刘琦的叔叔，叔叔要辅佐侄子，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鲁肃说啦，如果是牛表表表表的大公子刘琦统领荆州，那也还说得过去啊。 嗯， 可是刘大公子根本不在这里，我看啊，是刘备先生自己要并吞荆州的。 鲁肃先生，你这样子说起来是想要见一见这位刘大公子咯？ 哦，鲁肃说有本事，你把他叫出来给我看吧。 很好，诸葛亮就命令手下说：来人啊，去把刘大公子给请出来。 过了几分钟啊，就听到帘子后头有咳嗽的声音。就有两个侍卫呢，扶着刘大公子从屏风后面走出来了。 喂、哎，刘琦怎么会在这里？ 哎呀，诸葛亮早就知道东吴啊会派人来讨荆州，所以在鲁肃来的前一个晚上呢，就特别请人连夜把这位刘大公子刘琦从江夏给运过来了。 哦， 这刘大公子一出来啊，就咳嗽咳了半天，接下来呢，还吐了一大口血。刘大公子说：“对不起，我身体很不舒服，没有办法亲自出来迎接鲁肃鲁大人了。” 这鲁肃一下子整个人愣住了。 嗯，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好，你们现在拿刘大公子当皇子。 嗯、 那我问你，万一这刘大公子死了怎么办？” 哎，鲁肃大人，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说话呀？刘大公子明明在我们面前，你当面诅咒人家死啊。 对不起啦，这鲁肃说我太老实了，我的意思是。 你意思是怎样呢？ 是说哎，万一 什么啦？ 万一啊，反正你知道我意思嘛。 什么意思？诸葛亮就看着鲁肃说，只要这位刘大公子还活着一天，我们就是堂堂正正的拥有荆州一天。万一发生了什么万一的话，那就到时候再说好了。只要有丧礼啊，你鲁肃都不会错过的啦。 这鲁肃啊，回到东吴，马上啊去拜见周瑜。他说：“报告嘟嘟嘟嘟，我已经完成任务了。” 哦，周瑜就问说：“你怎么样完成任务的？” 鲁肃说：“好消息耶，只要这刘大公子死了，我们就能够拥有荆州。 周瑜一听，差点又要吐血。刘大公子死了，我们就会拥有荆州。那刘大公子现在还那么年轻，鲁肃，你是要我们等到哪一年才能够拿到荆州啊？” 鲁肃说：“爸，嘟嘟嘟嘟，我告诉你，我当面看到他咳嗽，还吐血。医生说有吐血又咳嗽，活不过半年。” 你在说谁啊？ 鲁肃忽然想起，哦，周瑜也常吐血， 对呀， 又咳嗽。赶快说啊！对不起，吐血还可以活很久， 吐血还可以活很久。那你是说刘大公子还会活很久吗？ 啊，不，跟吐血没关系。鲁肃说，我是说刘大公子马上会死，然后嘟嘟会活很久。 周瑜被这个鲁肃气得要命，他一想到荆州啊，莫名其妙就落入了刘备的手里面，派出去这个鲁肃笨成这个样子。周瑜气得又吐了一口鲜血。 不可以吐血。 鲁肃从荆州回到了东吴之后，他的心里面就每天只牵挂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刘大公子刘琦。刘大公子，你到底什么时候死呢？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死呢？只要你死了，我们就可以讨回荆州来咯。 哎呦， 像这个日本人啊，有一个习惯，他们通常要祝福病人的话呢，他们就会折很多的纸鹤。一边折纸鹤，一边念着病人的名字，来祝福这个病人早日康复。鲁肃这时候也开始折很多的纸鹤。 干嘛？ 他折的是黑色的纸鹤。 哎呦， 他也是一边折呢，就一边嘟嘟囔囔的念着刘大公子的名字。鲁肃啊，他恨不得刘大公子早日死掉。 我看啊，他只差没做一个稻草人，每天啊用针扎来扎去。 过不了多久啊，刘大公子就真的死掉了。 哎呦，这诅咒生效了。 鲁肃很高兴啊，赶快跑到荆州去致哀。 哎，哪有人很高兴的跑去别人家致哀的？ 鲁肃太老实了，他高兴的时候想笑都藏不住啊。他一见到刘备啊，就笑嘻嘻的问说：“嘿嘿嘿， 皇叔，你当初说要辅佐你们刘家的晚辈，一起统领荆州，现在刘大公子死掉了，你的侄子没有了，你这个荆州应该还给我们东吴了吧？ 哦，鲁肃这么一问啊，还不等这个刘备回答，这孔明啊就先翻脸了。孔明说：“鲁大人，我们家刘琦公子死了，你看那脸上那什么表情，你好像中了彩券第一特奖一样，这样好吗？再说你们孙权老板也不过是钱塘江畔一个小官吏的后代，现在拥有了东吴61郡81州，还不满足，还想要再并吞我们大汉朝的土地吗？汉朝的天下本来就是刘家的天下，难道你们姓孙的要跟我们姓刘的拼吗？ 可是诸葛先生，赤壁之战是我们东吴打赢的，你们都没有出力哦，你们不可以把好处通通据为己有吧？ 咦，你讲到这个我就有气，要不是我孔明施展法力借来东风，你们的火烧曹操连环船怎么可能成功呢？你口声声说是帮了我们的忙，别忘了曹操是冲着你们老板来的 啊， 忘了吗？染二乔于东南西，二乔难道是我太太吗？绿帽子难道是我孔明戴吗？ 可是上次你们就答应我说刘琦大公子死掉以后就要还我们荆州啊，诸葛先生你不可以这样骗人哦。 这诸葛亮就说了，上次我们说的是荆州的事情，再说刘大公子死了以后再说，我说再说又没有说要还，说再说是我尊重你，给你一个下台阶。哇，没想到你这么不要脸，真的跑来跟我们要荆州了。我问你们，荆州从来就不是你们的，凭什么荆州要还给你们？我为什么不干脆还给曹操算呢？ 哎呦，可是，这样不行啦，诸葛先生，你叫我回去怎么跟老板交代呢？ 交代？孔明啊，这时候才开始慢慢有了笑容。他拍了拍鲁肃的肩膀说：“哎呀，鲁大人，要交代早说嘛。那好办，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交代带回去。 哦，请说。 你呀，就回去报告周瑜跟你们的老板孙权说。”说我们老板刘备混了这么多年，也没有个地方可以做发展的基地。 哦， 荆州先借给皇叔用嘛。 哦， 我们接下来会往西边去找到更理想的发展基地。 哦， 只要我们向西打下了四川，我们就把荆州还给东吴嘛。这样子你回去总可以交代了吧？ 哎呦，这也算是交代啊。谁知道要等到哪一天刘备他们才能够得到四川呢？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一拖天下无难事。 没错，有首歌就是这样子唱的。这是一句好话，再拖一下，一次再次拖不成，再拖一下。 哎呦， 这回是你的见识多，这回是你的胆子大， 是， 勇敢拖下去，不要怕，再拖一下。 哎，你这首歌听起来很可疑耶，是诸葛亮教你唱的吧？啊，诸葛亮呢，装模作样。就叫刘备写下了一张借据来担保。 哦，进步了哦，上次口说无凭，这次有借据为证。 这一张借荆州的借据写好了之后呢，需要找一个人来做保。这个保字啊，就是一个人字边再加上一个呆字，只有呆的人才会去帮人家做保。诸葛亮看一看现场，谁最呆呢？当然就是鲁肃最呆了。 果然是鲁肃最呆。可是呢，鲁肃虽然呆，他也知道摇着手说：“不不不，我不要做呆人。” 是保人，不是呆人。 哦， 诸葛亮就说了：“哎，鲁大人，你看这张借据呢，是刘备刘皇叔所写的，我呢 是刘皇叔的手下，是他的自己人，我不可以做这个保人啊。那鲁肃鲁大人，你是公正客观的第三者，这张借据由你来做保最合理了。 哎，这样不对啊。刘备，你这是欠人家钱啊。我鲁肃是东吴，我是寨主啊。他哪有我寨主自己在当保人的？哎，这就不太对吧。 喂，鲁大人，是你说要一个交代的哦，我才这么努力在这边替你想办法哦，搞到最后你摆起架子来，你不要当这个保证人啊。好啊，很简单，那我们把借据撕掉哦，大家落得轻松啊。 哟，生气了。 鲁肃看一看啊，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哎呀，只好很委屈的就签了名，当了这张借据的保证人。他想一想，这也算是把第二次的任务给完成了。鲁肃就把这张借据很小心的折起来放在口袋里带回去。 这周瑜啊，看到这张借据的时候啊，气得拍桌子大骂，鲁肃，你怎么这么白痴，谁叫你去跟荆州要一张借据取回来。 可是诸葛亮说他们得到四川以后就会还给我们。 哎，周瑜说，那假如他们永远都不攻打四川，是不是永远都不还荆州？你太老实了，你还替他们做呆人呢。你知道呆人的意思吗？他们赖账不还荆州的时候，孙权孙老板怪罪下来，我告诉你，这个呆人要负法律责任，我看你这次怎么办。哎呀，呆人，你根本就是白死人啊。 吴的大都督周瑜为了荆州的事情正在烦恼的时候，忽然荆州就传来消息说刘备的干夫人过世了。 刘备只有两个太太，其中米夫人在长坂坡投井自尽，现在干夫人又过世，那刘备不就没有太太了吗？ 对，就是因为刘备的太太都死光了。这时候周瑜心里面就想了，不如介绍我们东吴的吴国太。 吴国太那么老好吗？ 你不要打岔，话还没有讲完呢。周瑜想的是，不如介绍我们东吴的吴国太最宠爱的郡主孙美眉去给刘备当太太好了。 哎呦，你不要随便停顿嘛，害我以为是吴国太还要再嫁给刘备。 哎，不可以吗？吴国太守寡那么久，那刘备也没有太太，难道这样不可以配合一下吗？ 哎呦，你还是饶了刘备吧。 孙家这个郡主孙美眉啊，她是非常的不同凡响。 怎么个不同凡响呢？ 孙美眉孙尚香，家学渊源，她长得是身强力壮，肌肉结实。 哎呦，有没有搞错啊？ 这个孙美眉平常并没有别的嗜好，她养了300个丫鬟随侍在侧，每个丫鬟都喜欢舞刀弄枪。 哎呦， 简直就像一对女兰波特工队。 太可怕了吧。 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如果他们两边真的看对了眼，到了结婚洞房花烛夜的时候，旁边就会有300个丫鬟一起喊着皇叔加油，皇叔加油。啊，这有多壮观啊。 哇，真是太可怕了。哎，怪了，这周瑜干嘛这么好心啊？ 周瑜怎么可能是好心？周瑜是要搞一个相亲的骗局出来，他要趁这个相亲的骗局的机会把刘备啊骗到东吴来，接下来呢就把刘备关起来当人质，再逼迫诸葛亮献出荆州来换回刘备。 这周瑜啊派出了东吴第一名嘴吕范去做媒人， 这东吴人说得好，媒人、情侣饭、生米自动煮成熟饭， 听起来像拉皮条的一样。 这吕范呢、到荆州说媒，他就告诉刘备，这我们孙家的妹妹啊，非常的娴熟能干，会弹琴缝纫，又会插花扫地煮饭造桥铺路三重四德相夫教子啊，是刘备最好的对象。 怎么这个描述的跟孙妹妹本人差那么多啊？ 哦，这梅人嘴好锐锐 哦，不可以随便相信媒人。 对啊，这吕范又说了，再说刘皇叔，如果你能够到东吴去跟我们孙妹妹成婚，孙刘两家亲上加亲，哇，这不是很好吗？ 等一等，等一等，叫我们刘备娶你们孙妹妹，那你们孙妹妹就应该嫁到我们荆州来啊，怎么叫刘备跑去你们东吴那边呢？ 啊，你不知道啦，吕范说，因为我们家吴国太啊，非常的喜欢这个女儿，老太太啦，不忍心让她嫁得太远，所以呢，要委屈刘备啊，来到我们东吴遭罪啦。 啊，要遭罪刘备啊？刘备心里面啊，越想越觉得很蹊跷，他就说了，吕范先生，我已经五十几岁，快六十啊。我头发胡子都变灰白了，你们家孙妹妹正当青春年少，活蹦乱跳，我的身体恐怕不行哦，你不要开玩笑了吧。 吕范说，没有啦，在爱情的世界里，年龄不是距离，体力更不是问题。我们家孙妹妹最敬佩就像皇叔你这样子的盖世英雄，她说这辈子如果不能嫁到像皇叔这样子的英雄，她宁可白天当尼姑，晚上做修女，周末当吸水鬼，周休二日再当木乃伊。 刘备啊，被这个能言善道的吕范说得头昏脑胀，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回答。他请吕范呢，暂时回到饭店去休息。刘备自己呢，愁眉苦脸的跑来请教诸葛亮。这诸葛亮一听啊，就笑着说：“这是周瑜的计谋啊，他一定是为了荆州才设下这个计。”哈哈哈哈！恭喜主公，贺喜主公。我听说孙家妹妹身体很健康，这是主公你的艳福不浅的。 军师啊，你到底在说什么啊？这明明是周瑜喝下来的毒计要害死我，你还叫我去当人质？ 安啦安啦，主公，我保证你啊，安全无事，还赚到一个老婆。 又不是你去，你当然都说没事。 上一次赤壁之战的时候，我诸葛亮一个人去东吴，不也没事吗？人家周瑜都敢对你堂堂刘皇叔出这种招，皇叔，你怎么能够不接他的招呢？不要担心，我诸葛亮略施小计，保证皇叔你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哎，这打过赤壁之战呢、刘备跟孙权这两个阵营啊，利益分配不均啊，这两家呢团结的假象呢渐渐的破灭了哦。这个双方啊动用的手段越来越下流，越来越不堪哦，连婚姻啊都成了尔虞我诈的筹码了。 这刘备真的会到东吴去跟孙家妹妹结婚，而且还能够照诸葛亮所答应的平平安安的回来吗？暂时拥有荆州的刘备，他总算是有机会跟曹操、跟孙权逐渐形成三分天下的局势了。在后赤壁的时代，面对国际新现实，曹操、孙权跟刘备这天下三大势力，又将各自展开什么样的合纵连横呢？